攻读若望福音第九章。耶稣前行时，看见了一个生来瞎眼的人，他的门徒就问他说：拉比，谁犯了罪？是他还是他的父母，竟使他生来瞎眼呢？耶稣答复说：也不是他犯了罪，也不是他的父母，而是为叫天主的工作在他身上显扬出来。趁着白天，我们应做派遣我来者的工作，黑夜来到，就没有人能工作了。当我在世界上的时候，我是世界的光。耶稣说了这话以后，便吐唾沫在地上，用唾沫和了些泥，把泥抹在瞎子的眼上，对他说：去到示罗亚水池里洗洗吧。示罗亚解说被派遣的瞎子去了，洗了，回来就看见了。于是邻居和那些素来曾见他讨饭的人就说：这不是那曾坐着讨饭的人吗？有的说：就是这人。有的说：不是，另一个很相似他的人。那人却说：就是我。他们问他说：你的眼睛究竟是怎么样开的呢？他答复说：名叫耶稣的那个人和了些泥抹在我的眼上，给我说：你往示罗亚去洗洗吧。我去了，洗了，就看见了。他们又问他说：那个人在哪里？他说：我不知道。他们便将先前瞎眼的人领到法利赛人那里。耶稣活泥开他眼睛的那天正是安息日，于是法利赛人又诘问他怎样看见了。那人就向他们说：他把泥放在我的眼上，我洗了，就看见了。法利赛人中有的说：这人不是从天主来的，因为他不遵守安息日。有的却说：一个罪人怎能行这样的奇迹？他们中间便发生了纷争。于是他们又问瞎子说：对于那开了你眼睛的人，你说什么呢？瞎子说：他是一位先知。可是犹太人不肯相信他先是瞎子，而后看见了。等到叫了复明者的父母来，问他们说：这是你们的儿子吗？你们说他生来就瞎吗？怎么他现在竟看见了呢？他的父母答复说：我们知道这是我们的儿子，也生来就瞎，如今他究竟怎么看见了，我们却不知道，或者谁开了他的眼睛，我们也不知道。你们问问他吧，他已经成年，会说自己的事了。他的父母因为害怕犹太人才这样说，因为犹太人早已议定，谁若承认耶稣是墨西亚，就必被逐出会堂。为此他的父母说：他已经成年，你们问他吧。于是法利赛人再把那先前瞎眼的人叫过来，问他说：归光荣于天主吧，我们知道这人是个罪人。那人回答说：他是不是罪人我不知道，有一件事我知道，我曾是个瞎子，现在我却看见了。他们又问他说：他给你做了什么？怎么开了你的眼睛？他回答说：我已经告诉了你们，你们不听，为什么又愿意听呢？莫非你们也愿意做他的门徒吗？ 他们辱骂他说，你去做他的门徒好了，我们是梅瑟的门徒。我们知道天主曾给梅瑟说过话，至于这人，我们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。那人回答说，这真奇怪，你们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，他却开了我的眼睛。我们都晓得天主不俯听罪人，只俯听那恭敬天主并诚行他旨意的人。自古以来从未听说有人开了生来就是瞎子的眼睛。这人若不是由天主来的，他什么也不能做。他们却向他说，你整个生于罪恶中，竟来教训我们，便把他赶出去了。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了，后来遇见了他，就给他说，你信人子吗？那人便回答说，主，是谁好使我去信他呢？耶稣对他说，你已看见他了，和你讲话的就是。他遂说道，主，我信。遂伏伏朝拜了耶稣。耶稣遂说，我是为了判别才到这世界上来，叫那些看不见的看得见，叫那些看得见的反而成为瞎子。有些和他在一起的法利赛人一听了这话，就说，难道我们也是瞎子吗？耶稣回答说，你们如果是瞎子就没有罪了，但你们如今说我们看得见，你们的罪恶便存留下了。